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池小池在浑浊水中左右观视一阵，发现四周皆是彻底的黑暗，什么也看不清。正常人这时恐怕早已经慌了神，池小池心中却稳得很。他用左手往右手掌心写道， 走。 他体内的断书诀用右手在左手写字回他， 那条路无路。 断书诀似有所悟，池小池继续写道， 无路便开路。 内外二人达成共识，断书诀指尖燃起焦火，映亮水面，发出讯号。在燕京华入水瞬间拔剑，纵起全身凌厉，却并未向上托跃起，而是一指平抹上佩剑剑刃，再将覆盖上一层纯蓝焦火的瑰丽剑气顺水挥洒，往脚下直劈而去。瞬间地壳战裂，被削去的泥土下竟埋着一道天光。再一转瞬，他们已经站到了黑水河彼岸的土地上。燕京华浑身湿透，相较之下，段书觉周身干爽，衣襟都未沾湿一片。燕京华不做他想，只当生门是段书觉开的，因此他会被格外优待，自己只不过是个蹭门的，弄这一身烂泥也是无可奈何之事。这河本身又有古怪，清洁术法无法起作用，于是他只能一路走着，一路强忍着身上浓烈的水腥，并试图扯下头上黏腻腐烂的水藻。池小池走在前面开路，零六一行中满是欣赏和喜欢，声音里也跟着含了笑。 你是怎么想到路的位置的？ 这还不简单，你看过西游记吧？就没有听过那首歌？ 敢问路在何方，路在脚下，路在脚下。 段书觉愣了许久，试图在自己已学习的音律结构里找到这种歌曲会存在的现实依据，但零六一却意外的觉得还不赖。不知道是不是听多了池小池哼歌，现在听他唱歌，零六一觉得挺可爱的。又走出一段，二人遇见了一条清溪。燕京华实在是受不住自己这一身水臭气，脱了衣裳去河里洗澡。池小池把脑袋靠在树上闭目休憩。林六一心里本有一点疑问，但他知道这个时候问这个问题不妥，就把问题咽下，将他身上的衣裳尽量变得更加干燥柔软。池小池却像是洞悉了他的心事，闭着眼睛微微歪头问， 对老师，你想问我什么吗？ 没有。 你想问我为什么没在水底把燕京华淹死？ 方才在黑水河底，他只需要释放焦火却不打开生门，就有八成把握把这个废物淹死在水里。据说人溺死需要10到15分钟时间，只要让燕京华在这段时间内保持清醒，自己站在他面前注视着他死去，那凑够让他后悔遇见段书觉的回忆值绝对是足够的。可是那是足可让鹅毛沉底的深潭呐，且每次见会伤亡亦不在少数，他若葬身潭底亦是神不知鬼不觉，没有人会认为他是死于段书觉之手。与池小池对话间，白衣的小师叔也来到了黑水河那一段。他站在波涛翻滚的河边，想了又想，打算听一听池小池的想法。 清朗如水的声音同步传入池小池脑中。林六一问他， 为什么？ 池小池故意压低了点声音，笑眯眯地说， 那多没意思啊，不如带着他，让他亲眼看看他想要的所有东西都落在段淑觉手里，让他在这个时候死掉反倒是便宜他。 身处对岸的小师叔无奈地轻笑一声，撑着碧色鲤鱼伞迈步往河里走去。但他并未潜入河底，在他踏入水面的瞬间，脚下的一片水面便瞬间成冰。而当他撤开脚往前走去时，由数据形态改变而凝结成的冰块便随之消融，宛如足下生莲，而他踏莲而过。他很少对池小池的想法发表意见，多数时候只是倾听，可林六一又太清楚，这几个世界走下来，池小池的心中究竟替那些宿主积累了多少压力和黑泥。林六一或者说是小师叔一边打伞低头缓步而行，一边轻声道， 你真的是这样想？ 池小池微微睁眼， 嗯， 你其实在想见死不救的事情，段叔绝不会做，仅此而已。 我， 你是这样想的？ 池小池没有听过林六一这样对他说过话，温柔坚定又带一点点强势，却又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。这种感觉很熟悉呀。每当他小时候做错题时，都会有人拉过他的作业册，这样认真地教他。这感觉熟悉到叫他失神。只要是害人，都会对人的心性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。池小池抬手摸了摸鼻尖，心慌意乱地笑笑， 你这样说像是很了解我。 林六一果断且强势道， 我当然了解了。 池小池的习惯，池小池的想法，池小池的生理结构与心理结构都很了解也很喜欢。说话间他已越过那条河，双脚落在彼岸的土地上，远远望着池小池靠在树上的背影，他的语气转柔了一些。 你总是往坏里想自己，这是坏习惯，要改。 池小池心中巨震，脱口而出， 你是？ 偏在此时，一只手从后拍上了池小池的肩膀，树上一颗露珠被身后人的动作惊动，不偏不倚地落在了池小池的脸颊上。 淑觉，走，拿进去。 是燕京华。池小池眼睛眨了眨，他花了半秒钟收敛神情，两秒钟整理心绪，再睁开眼时，眼圈周围刚刚浮出的红衣已散，眼中竟是属于段淑觉的温如尔雅。有了零六一的提醒，池小池这才惊觉自己的思考方式有些偏了，真正的想法和目的却被自我厌弃的情绪掩饰和混淆，这样对宿主对他自己都不好。他该走的是属于段书觉的阳关道，没有阴谋只有阳谋，坦坦荡荡地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，才是这个世界里对段书觉最好的处理方式。池小池未曾注意到两个刚刚渡河的修士也来到了上游位置，二人都是震碎河底穿越生门而来，却都是一身臭气和污泥，正一边埋怨一边脱衣沐浴。而白衣小师叔不紧不慢地随在池小池身后执伞而行，伞面盖住了上半张脸，只露出带笑的唇角。两人入了第六阵，阵中没有怪物或是异兽，只有一座塔林，伫立着百余座僧人坟茔。虽然四周树木葱郁，但因为无人打理，已生得太过茂盛杂舞。大多数石塔受风尘洗刷千年有余，倾退崩毁。看样子，此地已是无人问津的荒废之地， 有长耳朵的灰野兔在齐西深的野草中一闪而过。没有人告诉他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才可通关。段书觉先运气试探了一番，告知燕京华此地没有设过阵法的痕迹。塔林排布也只是单纯依循佛理，其间倒是隐有佛家亲戚，不像是特意设来困住他们的。他们在塔林间穿梭一阵后，发现来时的路已经消失，而离开的路却不知到底在何处，一时陷入僵局。